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真是笑话，我的毒会毒到我自己？老夫今年78岁，从来都只有我毒别人，还从没有过别人毒我的时候。 哼，真的是这样吗？那我问你，每到阴天下雨的时候，你两肋处是不是会出现麻痒感，而且会逐渐增强，午时和子时各发作一次？以你现在的情况，应该每次要足足持续一个时辰以上的时间。还有，每当深夜大约3更天左右的时候，你的头顶和交心都会出现针扎般的刺痛，全身痉挛至少半个时辰，那种痛不欲生的过程就不需要我描述了吧。如果不是中毒会出现这种症状？你不但已经中毒，而且还已经毒入骨髓。我只是很奇怪，你为什么还没死？你中的毒根本就不是魂力所能压制的。 你怎么知道？ 唐三的描述和独孤博此时的情况不差分毫，但这可以说是独孤博最大的秘密，哪怕是最亲的孙女也不知道。此时从唐三的口中说出来，怎么能让他不吃惊呢？独孤博眼中杀机大盛，冰冷的杀意仿佛要将唐三穿透。封号斗罗实力太强，从独孤博身上释放出的杀气宛如实质一般撞击在唐三胸前，他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一连倒退3步才勉强站稳。蓝银草在独孤博的杀机压迫下骤然释放，就连他的外附魂骨八蛛矛也从背后直接伸展开，释放出凶厉的气息，保护住唐三的身体。 果然有点门道，让我看看，这就是伤了我孙女的武魂。 独孤博身形一闪，已经来到唐三面前，抬手向唐三抓去。蓝银草自行移动，唐三身上的第一魂环骤然闪亮，第一魂技缠绕发动。坚韧的蓝银草在唐三全力运功之下，疯狂地缠绕住独孤博，瞬间就将他的身体缠了个结实。但恐怖的一幕出现了，那些蓝银草刚刚缠上独孤博的身体，却如同冰雪一般消融。没错，就像是雪落在了火上，没有半分停顿，甚至没能让独孤博抬起的手迟疑片刻。下一秒，独孤博的大手已经抓住了唐三的肩膀，他的手很坚定，抓在肩膀上就像铁箍一般。唐三背后的八蛛矛几乎是下意识的同时刺出，带着尖利的破空声刺向独孤博，紫光爆发，剧毒全面启动。独孤博此时有些惊讶，以他的实力不需要真正碰上就已经能够感觉到八蛛矛攻击的强度要比之前蓝烟草强太多。绿光瞬间从独孤博身上扩散，也不见他用出自己的武魂，八蛛矛刺在绿光上只是溅起8圈碧绿色的涟漪，却怎么也无法深入其中。 原来如此，竟然是外附魂骨。哼，难怪燕燕打不过你。 独孤博恍然大悟，看着唐三的八蛛矛，眼中不禁流露出贪婪的目光，一股冰冷的魂力从独孤博放在他肩头的手上传入体内。唐三顿时觉得全身一阵麻痹，所有的魂力都无法提聚，冰冷的气流瞬间行遍全身，令他宛如掉入冰窟一般。尽管唐三天赋惊人，但是面对绝对的实力差距，这些都已经没有任何作用。在独孤博的魂力面前，别说是反抗，他连一根小指头都无法移动。独孤博显然是一点也没把唐三看在眼中，随手一甩就把他扔到地下。 可惜了，居然融合了，不然这小子倒是送给我一份大礼。我不得不承认，你比我的孙女，甚至比玉天恒那小子都还要更强。13岁，30级以上的魂力，外附魂骨， 剧毒。可惜，真是可惜了。 没想到，我竟然会死在一个使用垃圾毒的老怪物手中。可惜，真是可惜了。 你是想让我立刻杀死你吗？杀你，对我来说就像捏死只蚂蚁那么简单。不过，我不会急着杀你。人面魔蛛掉落的魂骨，有点意思。我会把你魂骨中的所有毒素都逼出来，然后再慢慢的杀死你。 唐三眼中流露出一丝强烈的不甘，他知道哪怕是用自己最新制造出来的暗器，在这个老怪物面前也不会有一点获胜的机会。面对这样的对手，除非自己能够学会暗器白解上排名前三的暗器，否则结局只会是死亡。他不甘心，唐门的绝学他还没有都学会，更没有在这个世界上调制过唐门的剧毒。他不甘心，他甚至没来得及修炼自己那第二武魂，对着丰富多彩的世界，他甚至比当初在唐门有着更多的留恋。 不甘心是不是？你这样的眼神我曾经从无数人的眼中看到过，我最喜欢的就是扼杀这种不甘。或许给你几十年的时间，你真有超越我的可能，不过现在来说你已经没有机会了。你不是说我的毒是垃圾吗？可你却要依旧死在我的手中。 这才是我最大的不甘。如果给我时间，哪怕是不用武魂，我依旧可以将你置之死地。你这种垃圾的毒功根本就是狗屁不如，不但自己练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还会疑惑后代，垃圾中的垃圾。 你说什么？ 独孤博手臂一伸，竟然瞬间延长，一把捏住了唐三的脖子，将他拉到自己面前。这一次唐三甚至连反抗都没有，只是冷冷地看着独孤博。 你以为你会有好结果吗？你身上的症状会不断地加深，虽然我现在还不明白你是如何克制住这剧毒不使其发作的，无非是你吃过什么天才地宝的东西，但那天才地宝也不可能帮你一辈子。过不了几年，你就算不被毒死，也要被毒素反噬带来的痛苦折磨死，你会比我死得更惨。 你能解我身上的毒？ 能解我也不给你解，你只会比我死得更惨而已。杀了我吧，你自己或许已经不怕死，毕竟人活七十古来稀。可惜啊，你那如花似玉的孙女恐怕撑不了你这么长时间，她也更未必有你这样的毅力来忍受逐渐增加的痛苦。她的毒只会发作的比你更剧烈，因为她是从娘胎开始就被这种毒素所浸没。 为了生存，唐三在做着最后的努力。其实在第一次见到碧鳞蛇魂师独孤雁的时候，他就有所怀疑，因为据他所知，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像独孤雁那种头发和眼眸的颜色，再加上后来独孤雁使用的碧鳞蛇毒，就让他有所判断。今天再见到独孤雁的爷爷，唐三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独孤雁固然继承了他爷爷的武魂，拥有强大的毒能力，但同时也继承了毒素的反噬。唐三每一句说的都是事实，哪怕是独孤博这样孤傲之人也无言反驳。 你凭什么让我相信？ 你能够解除我身上的剧毒。 我需要向你证明吗？反正你也要杀了我，你这种人活在世上也只是祸害，我要是救了你不过是助纣为虐罢了。 正像唐三所说的那样，独孤博可以不在意自己的死活，却不能不在意孙女的未来。独孤雁才刚刚20岁，还有着美好的未来，更何况独孤博已经品尝过亲人丧生的滋味，绝对不想同样的情况再次出现在自己面前。他一生玩毒，可单单对自己身上的剧毒无可奈何。他也做过无数尝试，换来的却是更大的痛苦而已。脸上阴晴不定之色渐浓，独孤博缓缓将双手背在身后。 听燕燕说你叫唐三对吧？ 哼，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错。 哼，一个13岁的小毛头还大丈夫。行了，我也不和你废话，如果你真的能够解除我和我孙女身上的剧毒，那么我不但可以不杀你，而且还可以答应帮你做3件事，3件不触犯到我底线的事。 你不杀我，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我凭什么相信你？你想杀我，易如反掌，你这种人恩将仇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你也不打听打听我独孤博的名声。虽然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好人，但却极重信诺，还从来没有人敢如此蔑视我的诚信。 这只是你自己的空口白话而已，除非你发下毒誓，否则的话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可以，只要你能够证明能够解除得了我的毒，我就发誓。 你想让我如何证明？ 证明你用毒的能力比我更强，我就相信你。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如何证明用毒的能力比你更强？ 这个好办，这里是我的别府，各种药物种植广泛，你想要什么自己去找就是了。我给你1天的时间，1天之内你自己自行配置各种解药，1天之后我会对你下3种毒，只要你能够用自己配置的解药顶住我下的毒，就证明你有给我解毒的资格，否则的话你就去死。 1天的时间配置解药听起来似乎充裕，可实际上毒药有千万种，每一种都有自己的毒性。独孤博这种玩毒大师所设下的毒更不会普通，要在1天内配置出有效果的解药，难度绝对是巨大的。在独孤博想来，唐三一定会和自己讨价还价，争取更多的时间，但是唐三的回答却令他有些惊讶。 好，带我去你的药铺，1天之内不要来打扰我。 跟我来。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